熟悉的画面，是不是一如从前？这些日子，当我不在你身边，你长高吗？还是变瘦了一点？圣诞树前，曾经许下的心愿。 天美好更快乐，未来的路美。 深，愿隔千山万水细细相通。有了你，有了我，让梦成真到永久，告别昨日沧海不回头。